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三，又到了我们和大家说招聘工作机会的时候了。今天的嘉宾是北京市人才开发中心的王小燕。小燕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每次周三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找工作的话题哈。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说的事儿就是这周六又有一场招聘会了啊。 对。 4月21号星期六，在哪儿呢？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体育馆里边。那在大学里搞招聘会，面向的人群是大学应届毕业生吗？还真不是。 对，还真不是。对， 嗯， 这场招聘会主要还是社招。在大学里头呢，一个是我们这场招聘会的层次呢相对要高一些， 嗯， 就是招聘的人员呢要求还是大专以上吧， 嗯， 啊，进最好是本科。有些企业呢，因为涉及这个比较高端的一些企业，还要求招的是硕士以上的。 这场招聘会有一特点，就是京津冀三个地区的企业都会派人来。 哎，对对， 嗯，总共会来多少家用人单位？ 我们预计的是200家用人单位， 嗯， 咱们北京的单位呢，大概占到120左右， 嗯， 天津、河北的单位呢是80几家， 嗯嗯，好。在学校里举行，但是面向的人群呢，其实又有应届毕业生，也有社会人员。 对对对， 嗯， 对 对，北京的企业为主哈。 对， 大概有哪 些 企业，包括招聘哪些岗位，您跟我们说说。 好吧，咱们现在说咱们北京的一些企业吧，大概有像比方说中粮可口可乐、全聚德集团，还有像有这个酒店类的，像金鱼喜来登酒店，还有一些像老财神，顺鑫农业。还有一些比方说咱们是航天科工，建筑方面的呢，有像这个江河幕墙，还有这种像瀚海置业、碧水原模、同方威视、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还有易华路信息、华夏认证，这些就像咱北京稍比较知名一些的企业。 嗯， 这次涉及的这个行业还是比较广泛的，你看有一些像计算机类啊、机械制造类啊、建筑类、通讯、生物医药、电子、教育、环保等等行业都有。尤其像咱们北京啊，开发区也来了一些单位，这些单位大部分都是这种高端的生物技术工程公司。 嗯 嗯， 所以也能看出来，就是北京目前急需的一些人才，在这些招聘会上也会哈，有招，而且招的还不少。 哎，对，还是比较多的。 嗯，是。那这个招聘会的时间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这周六上午的10点到下午3点，在北航体育馆的主馆。 对对， 涉及的用人单位大概是200多家，提供职位大概有多少？ 哦，提供职位现在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统计啊，应该在1000个左右。 嗯嗯，好。这个是京津冀三地的。其实啊，我们发现今年过完年之后啊，有很多场大型的招聘会。 对， 光这个各地的招聘会 这不是第一次了， 对，比方说我们三月份有一个大中城市的巡回招聘，像上个星期咱们那个在天津的环渤海这么一个招聘会，当这个环渤海也是挺有名的，这个大概有将近500家企业齐聚天津啊，都是很高端的 啊，去天津招人。刚才您说的那个三月份的大中城市的这个联合招聘哈， 对， 是要走很多城市，北京是其中的一站， 对 吧？ 对，一站， 啊，那一站当时落脚是在 科技大学， 科技大学里边， 对，科技大学里， 现场情况怎么样啊？ 应该说现场情况还是不错的。咱们那一场会啊，其实也是面向这个社招的，但是应届毕业生呢，应该说相对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在学校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好多外省市单位啊，他来招人，现在学生也是很清楚的啊，他来招人，招的这个比较就是学历呀、能力比较高的这种人员啊，他会解决一些像户口，安家。或者是你的职业规划，他都会给你设计好了。你等于是我没有后顾之忧就去了。 哪个企业给您的印象很深？ 印象深的应该是还是外地的单位，稍微的这个印象深一些吧。他们主要是，像那个广西南宁，他们组织了50家单位来，是一个招财引智团。这引智团，他所谓的引智团，其实在咱们来看啊，这个学历要求就是本科硕士，但是咱们还有一些像河北的一些单位，人家就是一个打着一个我就是来北京或者是来大中城市招聘什么样人才，硕士以上学历的，我可以给你解决你的户口问题，你的待遇问题，甚至是其他你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现在这个户口在很多这个二线城市基本上不是问题了，只要你是本科或者说更高学历的话。 对，但是你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要解决你的社保问题。社保还是一个问题的。 社保？ 对呀，你以后要涉及到你的养老医疗，这个 你去那儿工作的自然单位法定的就应该给你交啊。 但如果你如果不是在当地的话，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还是要回到自己家的。如果你能在当地，那当然是最好的了，对吧？ 有没有开出一些更好的吸引人的条件？比如说，房子的补贴呀，或者说租金的这种补贴呀什么的。 这些单位，除非他的条件非常优厚，一般都不明确的写出来。 不明确哈。那么他们对于在北京工作和学习的这些求职者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只要是人才，只要愿意去，我们都尽量解决你的一些问题 啊。就是还是北京这块的人才挺受他们欢迎的啊。 对对对，因为北京还是一个是高端人才扎堆儿，再一个是大学扎堆儿。 现在也是全国各地很多的地方的政府都推出了很多的这种吸引人才的政策啊。 对， 所谓的抢人大战在很多的城市都在上演。那其实对于人才的这种吸引力啊，也是逐年的在加强，所以说我们也能够看到不同城市他们的定位不同，对于人才的这种吸引力啊，也是有提升有下降。此外呢，对不同人才的这种需求量也在发生变化啊。 对， 分专业分岗位。好，这是我们今天开场要跟大家说的这个这周六在北航举办的一场京津冀区域北京人才交流会，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那接下来我们要发布的是其他的一些工作信息，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聊着天儿把人招，听着节目把活儿找，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儿呢？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都是干货呀。 下面这家单位啊叫雪花集团，如果是老北京朋友的话，应该对这个公司比较的有情有独钟吧哈。就是以前大家用过没有用过一个电冰箱叫这个牌子， 对，雪花冰箱。 对，而咱们国家第一台国产电冰箱，哎，就这公司生产的。 对， 但是现在可能人不做这个，直接做电冰箱了啊。已经变成什么呢？以塑料新材料为主导产业， 家电高端投资与都市服务业为基础支撑产业的产业投资经营型公司。这公司已经变了。 嗯。 而且呢也参股了很多公司，包括海信电器这些公司啊。 嗯。 目前他们招几个岗位，一个是财务管理，还有投资管理以及物业管理。我们请小英为大家一一做一个介绍。 嗯，好的，咱们先说这个财务管理，要求是大学专科以上的学历，财务会计相关专业，具有扎实的会计基础知识，熟悉这个佛氏财务软件的操作，具有较强的独立学习和工作能力，工作踏实，认真细心，要积极主动，还要有一定的这个职业操守，要求是会计师职称的优先考虑。薪资待遇呢是3000到5000，也是上社会保险。 嗯，投资管理， 嗯， 薪金是差不多的啊，这个待遇，要求呢是本科以上的学历，包含本科、经济、管理、金融等专业，其他就是一些人际沟通和对外沟通的能力了。 嗯，对。 最后一个岗位是物业管理。 嗯。 我总觉得他们这个只要带管理的，薪金都是3000到5000呀。 是。 物业管理也是这么多。 对。 嗯。 他是要求专科以上学历，物业管理或者是项目管理等这个相关的工作经验，要有严谨的工作态度， 嗯， 较强的这种沟通能力。 嗯，好。其实这企业要是放到几十年前，那可能是很多人， 哎呀， 想进都进不了的。 对对对。大国企啊，那会儿是， 嗯，是，大名牌， 嗯， 是吧？ 啊，对，在北京来说，这个雪花冰箱真的是名牌了， 啊， 嗯， 而且不一定每人都买得起啊，家家要有这个的话，那也是不可能的。 嗯，我们家最早好像就是这个单开门的那种小冰箱 啊， 嗯， 单开门还 啊，对对对， 啊，我们家是两开门的，我不在北京啊，那会儿，但是外地也能用上，但是就是这企业啊。真的多少年来发展起起伏伏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 对对， 嗯， 那他现在也是做一些压缩机啊和这个电器有关的， 嗯， 还有这个城建龙达置业，他还控股置业，你看，所以他现在要招这个物业管理啊， 对，还有地产公司啊，也很难说人家未必就没有第二春，是吧？ 对对。 好，那么刚才所说的这些岗位呢，工作时间人家写的是8:30到12:00，12:40到4:40。 啊，对，就是早下班20分钟。嗯， 从这个工作节奏上，我估计也会让某些人心动啊。 对对。 好，联系人。 联系人是杨女士，电话是6920-1712。 6920-1712。其实呢，一家企业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啊，是和他能开出的薪资水平以及对于人员的要求啊，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对， 来看下面这家单位，北京大地方圆装饰有限公司。 嗯，这是一家专门经营这个国内知名品牌瓷砖的这么一个销售型的公司，代理一些很多品牌了， 卖瓷砖的。 对对，现在招聘两个职位，一个是市场部的业务员，一个是店面导购。 嗯。市场部业务员招5名，店面导购招3名。 对， 嗯，人家开出来的年薪，好家伙，市场部业务员是8万到20万， 啊，这个很高了啊。 这是他写的， 对，实际上 能挣多少钱呢？ 对，业务人员嘛，你还是靠提成了，他这60%都得是提成。 嗯，其实有的时候他们也是看天吃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房子的销量啊，是吧？这个都和这些建材紧密挂钩。 对，还有像北京的一些政策，像去年咱们北京装修的政策好像就比较紧， 嗯， 哎，这也会受影响。 哎呦，确实啊， 嗯， 去年好多交了钱了，拿不了货。 对对对。 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 这个 大部分受影响的， 大部分都是跟这个木器有关的东西， 木材 ，比方说门什么的。 啊，对对对， 嗯， 好，那么他这个要求是这样的啊，中专以上学历就可以啊。 嗯。 另外呢， 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和这个团队协作精神，要有2年以上相关的工作经验。 嗯，这指的是市场部的业务员。 对， 他主要是负责市场分销商的开拓和维护。 对。 这个店面导购就不一样了 啊，就是你在店面里头， 嗯， 他主要负责这个店面日常客户接待、销售、售后跟进， 嗯， 要求也是中专以上学历，要形象好，有一定的这个表达能力，还要有较好的服务意识。 嗯， 这个店面呢，它是位于这个十里河闽龙陶瓷总部基地。 好，具体的薪水啊、底薪呢、提成呢，还有这个工作的时间呀、啊，要电话再商量。 对对对，联系电话是18600073655。 18600073655。下面这家公司啊，如果很多朋友要考什么公务员的话，会遇到，叫北京华图弘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就是做什么呢？中央和地方公务员招考的辅导。 对。 还有一些比如说事业单位啊、村官啊、选调生啊等一些考试的辅导的培训工作。 对对 啊，主要是做这个。 他还拥有比较先进的直播和录播的平台，这个 网上授课是吧？ 对， 目前招销售和班主任。 嗯，因为他是除了网上还有这种现场的这种授课嘛，班主任就是主要负责咱们这个现场人员的学员的管理。 嗯， 班主任两人要求是本科学历 啊， 文科优先， 线上学员的管理。 哎， 啊，不是线下授课的这种是吗？ 对， 好。销售招六名， 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也是文科优先。 嗯， 这个两个岗位呢，可以招收应届毕业生上社保，工资在6000元以上。 应届毕业生说了，好，我刚从学生身份出来就变成班主任了。 哎，对， 跨度有点大。 但这个吧，就是他具体的条件没有写。以前我们也接触过像这种的，一般的来说，这个班主任啊。人家还是最好是你考过这种公务员的，甭管你考过没考过，但是你要有这方面的经历。 嗯，好，其实我们所理解的这个班主任和在学校里面上课的那个班主任还有所差别。 对， 他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学员的这个 管理方面。对 啊，包括因为学员也是他们的客户。 嗯， 啊， 是， 包括呢还有服务的很多工作，所以这个跟大学中学里面的班主任还不能够类比啊。 对，对， 不能类比，但是人家工资确实比一般的企业高很多啊。起薪就是6000。 嗯 嗯，还招应届毕业生。 联系人是常轩，联系电话是13521530948，地点是在这个单位地址是在海淀区西北望东路10号。 嗯，那有一个互联网创新中心哈。 嗯，对。 联系电话我们再重复一下，是13521530948。其实现在有很多这种培训机构啊都在招人。 对， 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啊，就是这种服务行业确实是吸纳了大量的就业啊。 嗯， 就以这培训领域为例的话特别多，不管是这个少儿的还是成人的， 对， 不管是应试的还是非应试的， 对， 兴趣的 还 是 很多。嗯， 对，这种啊需要考一些资格证的，或者是说这种国内的和国际的， 国外的。 对， 啊，对，就我觉得北京的这种培训市场是特别的发达。 对，说明人学习的意识也很强。 对，那么我听到的最多的一个岗位就是什么呢？就是课程顾问。 对， 就是销售嘛。 对，就是销售。嗯 嗯，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领域里面啊，销售还是大有可为的。但是呢，就是您得选好一个公司，因为曾经我们也说过，就某些这个机构啊，因为自己的这个经营模式的问题，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最后呢还拿着大家交的这些学费啊不见了，消失了。 嗯 啊，那么其实销售呢他也拿不到工钱，也拿不到提成啊，包括那些老师什么的都连着遭殃。所以说呢，大家在选择这些培训机构的时候还是要做好这个相关的调研工作。 对，看有没有发展还是。 嗯，是，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你可以实地的去考察考察，也和这些从业者交流交流。 对， 你几个月没开工资啦，我说工资能正常开吗？我要干这个你觉得我适合吗？哎，多找点途径聊一聊。 对，聊一聊。 嗯， 尤其是你做课程顾问的时候。 嗯，是。好，这是一个考试辅导机构啊，在招人。 嗯， 下面这家公司是一个做保洁的。 对， 叫世豪信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这个清洁卫生环境治理、养护、城市道路清洁绿化、城市建筑物室内外保养、家庭清洁服务、商务保洁、酒店管理，还有烟道清洗、中央空调清洗等服务。 你看人硬是把这个保洁哈、做成一个这么大的产业。 哎，保洁现在哎呀，保洁现在也不好找啊。 嗯，当然他们这种保洁好像除了家庭这块之外呢，更多的是这种公共设施和商务的这种服务哈。 嗯， 所以你看他们招的人里面就有什么客房领班， 对， 库房文员， 文员， 客房主管，办公室文员，人事专员，因为他可能有很多服务，具体啊不一定在哪个企业上班呢啊， 对， 或者说为哪个企业服务呢？ 对， 嗯，我们请小燕为大家做一下薪酬方面的介绍。 好吧，咱们先说这个人事专员他是4000到5000，办公室文员是2800到4000，客房主管是3500到4000，库房文员是3500到4000，客房领班3000到3500，以上这几个工作岗位都要求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嗯， 单位 的 地址是丰台区右安门外大街2号嘉南大厦，联系电话是152-1000-0776。 嗯，152-10000-776。 对， 四个零哈，152-10000-776。嗯，但是大家在问的时候呢，也要问清楚啊，就是劳动合同的问题啊，啊，还有这个社会保险的问题，一定要问清楚、啊。 嗯，还有一个，他有很多的这个服务对象，要问清楚你去哪儿上班。 对，是的。另外呢，就是，你问清楚之后啊，最后在落实上面，自己还要再留个心眼儿啊、不能说的挺好，最后在落实上面呢，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哈。 对 对，一定要签这个劳动合同。 对，就是咱们现在求职者还是要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 嗯，是的。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每周三呢为大家发布招聘信息。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内容。下面这个公司呢是一个物业公司，这物业里面呢也有不少服务啊，有收钱的是吧，有工程方面的， 对， 有管理方面的，有客服啊等等。 嗯 啊，这公司目前有150多人，目前招的就是客服、工程技术、管理员、收款员。 嗯 啊，我们一来做一个介绍。 这家企业呢叫珠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主要包括这个保洁、绿化、电梯、消防、监控等等。现在他招聘客服若干名，也就薪资待遇呢是2500到2800，主要是负责客户在线的咨询，处理一些这个跟踪服务吧。 这个确实不高啊。 对， 这在北京啊，这个生活还是很艰难的。如果是这么多钱的话，能不能招到人？ 第二一个是工程技术，薪资待遇是3000到3500，主要是负责住宅小区设备设施的维修和保养。要求有相关的上岗证书和操作证，要熟悉土木工程、机电、给排水、消防监控系统设备设施的基本维修保养，要有相关的工作经验优先。 这岗位有一条就是55岁以下，对年龄还有要求啊。 嗯， 还有就是管理员，这个薪酬是3300到3800。 嗯，也就是在主要负责小区安全维护、管理巡逻。对对对。 嗯，这个40岁以下。 对，要退伍军人或者条件比较优先的，比较优秀的优先。 但是他就给这么多条件，要多优秀，特优秀给得起吗？ 主要这像他这个呀，就是责任心要很强。 嗯，好，收款员2名，薪酬待遇是2500到2800。 对，要形象气质好一些，诚实守信，品行端正，身体健康，要有物业服务收费经验优先。 嗯，好，其实我们也说了不少物业服务公司的这种招聘信息了。 对， 其实物业公司之间还真不太一样。 嗯，是， 包括这个薪资水平也 差得非常远啊。 对， 嗯， 是，你觉得为什么呢？ 这一个还是他这个公司服务的这个小区的是什么样的水平。 嗯， 你比方说老旧小区，他肯定不会说那个请非常非常高大上的那种物业。 嗯 啊，很多像物业都有什么物业管家呀什么，这个肯定他不会有这种。 嗯， 也就上门收个水电费。 嗯，

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再来看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偏西气流和地面弱气压场控制，午后偏南风比较大，受污染物区域传输的影响，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即为4级。另外呢，我们来看花粉实况及花粉浓度的预报。4月17号本市的花粉浓度监测结果是平均每千平方毫米229粒浓度偏高，预计19号城区的花粉颗粒数为每千平方毫米200至250粒，在偏高水平。目前本市春季花卉处于盛花期，明天是天晴风清，有利于花粉的传播，花粉浓度保持在偏高水平。对花粉有过敏史的朋友，外出应当注意采取防护措施，避免进入花草繁茂的地方，尽量远离过敏源。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点02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北京人才开发中心的王小燕，小燕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发布职位信息哈。其实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进入到四月份以来啊，有很多的招聘会都在北京开展。那么2018年民营企业招聘会月也即将开始了。那么这次招聘呢，是2018届高校毕业生为服务重点，同时呢也面向青年失业者、去产能、疏解外迁或长期停产停工企业的职工，还有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以及有就业意愿的本地区低收入农户，来京务工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员等等。那么从今年开始啊，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推出了百姓就业超市，用互联网服务加公共就业服务的新模式，实现网上网下资源的共享，来助推这个民营企业的招聘月。这个时候呢，各个区县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深入到像高校、街道还有社区等求职人员比较密集的场所，组织灵活多样的专业化的小型化定向或专场的招聘会。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查询。刚才说的这个百姓就业超市啊，实际上是一个互联网的平台，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然后呢就能找到啊。这个上面呢 有个人求职信息，也有单位的招聘信息。那么在活动月期间呢，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哈，应届毕业生或者是家庭困难的高校毕业人员，以及去产能、疏解外迁或长期停产停工企业的职工等等哈，会进行一些精准的匹配。那么前提呢，就是说大家可以就近的把自己的这个求职的一些意愿呢，和所在的社区或者是街道进行啊对接啊。同时呢，今年北京市啊还会在城市的公共服务岗位安置10000名农村劳动力就业，让有意愿有条件的农民实现转移就业，多措并举实现减少农村闲人现象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目前呢，北京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员还有50多万人，在种养殖业数量是偏大的。那今年呢，北京将继续把农民充分就业和稳定就业作为农村工作的一个重点，把在城市公共服务岗位安置农村劳动力作为举措之一。比如说在公交、园林绿化等市政市容等岗位安排农村劳动力就业。那么今年的这个计划呢，大概是10000人啊。那么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啊，要求呢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要做到虚帮近帮，让有愿意有条件的农民都能够转移就业。好，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政府的就业公共服务的政策哈，接下来我们来发布企业的这个招聘信息。我们也是做好多方面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桥梁和信息发布的平台。那接着我们和小燕一起来发布哈招聘信息。 好的。 下面这家公司叫北京中远大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对。 这是一个什么企业呢？ 这家公司呢，是由中远集团与香港大昌行集团合资共同成立的这么一个新型的汽车租赁公司， 来头 有这种国企背景。对，他现在招聘的职位呢，就这一个是行政文员，要求中文、新闻、政法等相关专业。 嗯，福利是5000到8000。 对，这个因为他有政府就国企背景嘛，所以他要求的这个行政文员一定要具备优秀的这种党政公文和公文撰写以及编辑能力，要有一定的文笔。因为咱们现在就是我记得我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啊，就这个公文写作呀就不太爱学，因为涉及的太多了上头是多少，下头是多少，空多少，字体要什么样 啊， 涉及的挺很多。但是现在但是这种的就是我们凡是比较正规的这种企业，它都有自己的这种公文的书写格式。 嗯， 所以他现在招的这名行政文员呢，也是要求有这方面的写作能力。 嗯，好。如果在国企或者是事业单位做过行政工作的，优先考虑哈。 对对。 工作内容主要是哪些呢？ 工作内容他主要就是负责公司内外有关经营管理啊、员工生活等方面的综合信息的组织收集整理，负责公司企业文化的宣传呀、公司大事记案呐、这种编写，还有负责公司行政公文函件的起草、上呈下达以及相关档案管理工作。 嗯， 主要都是这些，就是还是跟写作公文函件有关。 嗯，他这个薪资结构是基本工资、综合补贴、月绩效、季度奖金、年终奖，还有其他的福利，加起来大概平均每个月是5000到8000。 对对。 嗯 嗯， 好。另外呢，就是社保啊，还有一些防暑降温费啊、采暖补贴呀、这些可能国企有的他都有。 都有。对。 嗯，还有工作满一年有年度体检。 对， 大概是这些。 对。 嗯，联系方式。 联系人是梁老师和宋老师，联系电话6427-8700、6428-6699。 嗯。好，下面这家公司呢是一个工程管理公司，叫北京中资建兴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对。 招预算监理和资料员。 嗯，对。这个企业也是比较在这个建筑行业里头也是比较有名的了。咱们现在招聘的这些岗位呢，包括预算员，主要是负责项目招投标、合同管理、估算、预算结算的这些工作，要求呢有这个3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要有预算员的证书。 嗯， 薪资待遇啊也可以吧，在6000到12000。 嗯， 还有 现在预算员好招吗？ 他这是一个基础岗位。 嗯， 不是说好招不好招，主要是他要求的人员比较多。 嗯 嗯，一个岗每次他有个工程就得招点。 哦，所以就是人员之间有时候也会流动。 对对。 是吧？ 对。 所以就是有的，我发现就是建设工程管理公司老招这个预算或者是监理哈。 对对对，因为他这是一个基础岗位，监理是因为不好招。 嗯， 这个职位本身不好招。 下面这就是监理。 对，监理要求是这个土建、水暖或者是电气。 嗯 嗯，年龄倒是很宽泛了，25到60都可以。嗯，要求这个身体健康啊，能住工地，要服从这公司的安排。因为他这个工作地点不是在北京，不光是在北京，也还有安徽、浙江、广东等地都有。 嗯。这个薪金弹性很大啊， 3000到7000，对， 3000到7000， 嗯，提供食宿。 好，资料员。 资料员呢，要求熟悉北京市资料管理的规章制度了，熟悉收集施工过程中的资料啊、组卷啊、资料移交啊，要有资料员的证书。 嗯，这个薪金 啊，这个薪金也是那个3000到6000。 嗯，好，公司在哪儿呀？ 公司是在北京市丰台区张仪村南路京仪公园。 嗯。好，联系人。 联系人是赵经理，电话是136-8335-3094。 136-8335-3094。 嗯，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每周三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找工作的一些话题啊，特别是发布一些招聘信息。如果各位朋友啊，身边有朋友正在求职的话呢，您又恰好听到了适合他们的岗位啊，您可以转告他们。我们的节目也有回放，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APP 啊，就在这个手机里下 APP 的时候呢，搜一下听听听见的听 FM， 然后下载之后搜索这个节目名称职场帮帮团，就可以把往期节目的内容调出来回听了啊。有一些联系方式啊，有一些企业的介绍、职位的介绍啊，哎，都可以在手机里面实现回听。好，接着来看下面这家公司，北京森根比亚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对，这家公司呢是集生物高科技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这么一个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国家级的首批应急产业重点联系企业，是北京唯一入选的应对处置洗硝产品的这么一家企业。 嗯，这企业比较的专业啊。 对对。 招的人员呢，我们先不说啊，说说他们的这个福利待遇吧啊。 嗯， 可招收应届毕业生，择优解决北京户口。 对， 五险一金，有员工宿舍、员工食堂、免费班车、带薪年假、年终奖、绩效奖、专业培训、节日福利、定期体检等等。 对。对 啊，就前面这几个是亮点啊。 嗯，对。现在北京的这个就是生物制品方面的公司啊，说实在的，它待遇都是比较高的。 嗯。 当然，这个公司有一点啊，就是它的办公地点是在朝阳区的安外北苑。但是上班地点不一定在这儿，因为它有生产厂家，生产我们也知道，在北京生产也就是经济技术开发区， 嗯， 或者其他的地方比较远，要问清楚。 嗯、好的，另外呢，就是说到落户啊，最近北京也出台了这个相关的应届毕业生落户的政策啊，原则上是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的。 对， 好，来看岗位，他们招生产管培生， 对，这个是培养方向，包括这个产品的研发、生产管理、设备管理、数据统计分析等等。要求这个硕士及以上学历，有化工、生物、医药、机械、统计、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嗯，薪资是5000到7000。 对。 另外招2名研发技术员。 嗯，也是要求硕士以上学历，这个分子生物学、细胞工程、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要求从事过蛋白或者是生物酶相关研究的优先。 嗯，他们这个要求有相同的也不太一样的。 对对， 都是很专业。 嗯， 下面这个呢是质检员， 嗯， 要求没那么高了。 对，这就是本科学历及以上学历吧，生物、医药、检验、化学等方面的专业，在生物日化相关行业从事过质量检验相关工作，有这个 QC 工作经验的优先。 嗯，薪资呢是4000到6000一个月。 对。 嗯，好，刚才我们说的呢是这家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招聘信息哈。小燕刚才也提醒大家了，就是公司的总部办公地点是在朝阳区，但是有一些岗位可能需要到 企业生产企业去， 对、 啊、 生产地点去，就像咱们看的这个质检呀、研发呀，或者一部分管培，可能都有可能在这个生产场地， 嗯， 所以还要问清楚。 好，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是8492-4902-208，联系人是谢小姐李女士。 8492-4902-208，大家可以先咨询一下。其实我们昨天谈到一位朋友啊，八次找工作的经历啊，我们当时也是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如果遇到你觉得还不错的岗位或者是公司，一定要先打电话联系联系。如果对方看了你的简历让你去面试的话啊，一定要在面试前把你关心的一些问题聊一聊。 对， 另外呢，就是在面完试之后，你如果当时感觉都还不错，也一定要在几天内啊主动去个电话问一问啊，做到一个双保险， 加深一下人家的印象。 对，第一个电话呢，就是说你首先对这个企业呢有一些初步的了解，不要进了一个坑，是吧？ 对， 有些企业呢挂羊头卖狗肉啊，或者是说招的是这个，先吸引很多人来，但实际上让你干的是别的。 对， 哎，你通过电话呢多少会有些了解，这第一。第二个电话呢，就是咱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是不是？行不行给个准信儿？如果没给准信儿呢，我问一个， 我问一下， 问一下， 心里也踏实， 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对不 对？ 哎，成与不成就一个电话的事儿啊，也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好，下面这家公司，哎呀，这个给军队提供一些哈， 对对对， 解决方案的，叫北京东土君越科技有限公司。 对，它主要致力于这个军队装备的自主可控技术、信息网络技术和这个高精度时钟同步技术的创新研究。 好，它目前招软件开发和技术支持工程师。 对，软件开发主要是要求本科及以上的学历，要计算机、通信、自动化或者是工科的相关专业，具有这个嵌入式系统开发经验。 好，嵌入式系统开发经验啊，这是一个核心。另外就是希望这个应届生也可以考虑一下啊，因为他们这个职位是考虑应届生的。 对， 而且还说了一句话，薪资待遇不低于同业水平。 对、 啊、就是人家开多少我们也可以。第二个岗位叫技术支持工程师， 对，主要是负责这个公司产品技术层面的这种日常服务吧。 包括远程和现场解决客户的一些问题啊。 对， 他这个要求没那么高，专科以上的学历就可以啊。 计算机、网络、通信专业、 是，但是这个得接受长期出差。 对，比方说咱们用的买的这东西坏了你得过来修，其实就是这技术工程师。 做技术支持的一般来看，我们知道就是对于学历的要求啊不像做这个开发的那么高。 对 对，薪资也稍微低一点。不过呢，就是他们的工作时间可能不太固定 啊，有可能客户一个电话你就过去了。 是的、啊，但是呢，人家也说了，薪资待遇不低于同业水平，到底给您多少钱一个月啊？咱们问问。 对， 公司地址在石景山那边， 石景山的石兴东街18号，联系人是程女士，电话是136-2123-7911， 136-2123-7911，考虑应届毕业生。下面这家公司很有意思啊。招两个人，一个在长沙工作，一个在北京工作。 对， 湖南麒麟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企业啊，它主要是搭建以自主可控的为核心，致力于信息安全及云计算为链条的国产信息化产业工作，为军队及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的信息保驾护航。 主要做信息安全啊。 对， 自己做了一个麒麟操作系统。 对， 做信息安全。那么他们招的这个岗位，一个是云产品研发工程师，这个在长沙工作。 对，这是在长沙，也就是人单位总部了。 要 求这个计算机相关专业要本科及以上的学历。 有 Linux 项目开发经验，掌握 Linux 环境下的程序开发和调试，还要熟悉很多种语言开发工具啊，熟悉虚拟机和容器原理啊等等吧。我们这些就不一一介绍了，反正我也不懂。 对，很专业了。 大家可以联系联系啊。 售后工程师，这个是在北京。 对，这在北京的，主要是要计算机、网络工程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的学历，也是要掌握很多的专业技术。嗯、 对，我感觉可能他们开发在长沙，这个客户在北京。 啊，客户有北京，但是还要能接受出差，嗯，这还得能出差，就跟刚才咱们那个技术工程师差不多的。 好， 职位。 这公司很有意思啊，就是除了什么常规的五险一金、节日福利、生日福利、餐补啊、通讯补助之外呢，有什么呢？有优秀员工奖、新人奖、专利论文奖啊，包括年终奖、绩效奖。带薪年假呢是5到12天，春节可以享受12天到15天的超长年假。 哎，还不算这个年假，不算其他的，就光这春节就超长了。哎、 对、 嗯， 另外每年一次免费体检。定期举办各类员工活动，包括什么呢？篮球、羽毛球、唱卡拉 OK 和打王者荣耀。 王者荣耀 可能是年轻人多， 对， 年轻人多，所以组织这样一些有意思的企业文化建设活动哈。嗯、公司在北京的地址在哪里啊？ 在海淀区蓝电厂南路29号、嗯、牛顿办公区。联系人是胡小姐，电话是18511587089。 牛顿办公区，哦，还伽利略办公区呢，很有 可能有啊。 嗯，联系电话18511587089。嗯，这后面几个岗位都是这个技术类的岗位啊。 对。 人家也没有太写这个薪酬啊，一般呢，这都是随行就市的。 是。 嗯，对。不过上个星期啊，我和一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聊天，他们也是做这种。人工智能的，他就说天津的薪水，比如说同事搞这种计算机的啊， 嗯， 比北京要低1/3。 哦，低这么多呀？ 哎， 嗯， 啊，不知道，因为你刚才也说了上个星期是吧？ 对对对对对， 在天津也搞了一次这个环渤海招聘会嘛。 对， 嗯，也不知道现场情况怎么样啊。 对，这个我也没去，不知道现场，只听说这个现场应该是500来家单位、 嗯、 单位是很多的，涉及的企业也非常多、 嗯、 种类也很多，包括招聘这种外国专家， 嗯， 国内的这种高端的人才都有。 嗯 嗯， 反正就是确实是同样一个工作哈、啊、这个地域性的这个薪酬 对 是不太一样的， 可能跟地域有关，像北京咱们这边专门的这个有这种像基因技术开发区，有生物的、 嗯、 有电子的，都是不一样的。你像河北的，比方说石家庄那边高新区，那可能它就以制药的比较多 啊、 哦。 嗯，是， 但还是跟地域有关。 嗯，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大中城市巡回招聘的那个啊， 嗯嗯， 像什么广西的也好，或者是外地的一些其他省份也好，他们给的这个薪资，跟北京同行业比的话， 我觉得还 是什么水平， 比北京稍微的低一些，有些这个汽车工业，你像贵州那边吧，可能汽车工业它应该是比较好一些的、 嗯、 但是我觉得跟北京这边的薪资没有高的、 嗯、 没有比咱们高。具体的单位我也没有什么印象了。 嗯，大概低多少啊、嗯、比北京 应该是低个2-3千块钱。 嗯 嗯， 他能开多少啊，我们就知道比例了吗？ 我们这边，咱们这边反正一般像制造业的都应该在1万以上了。 嗯 嗯，尤其是一些就是比较就是设计 在那边7-8千就算高了是吧？ 对， 嗯，是。当然可能很多朋友还会考虑一下其他的环境啊，房价啊， 因为那边本身它确实是生活成本也比咱们这儿低。 嗯，对，所以 但相对来讲北京这边确实还是有很强的吸引力，除了你的生活环境啊， 嗯， 其他的环境可能也比较好，比方说我的精英人员扎堆儿， 嗯， 我可能选择性更多、 嗯、 或者是我接触更新鲜的事情比较快。 嗯，这几次你们办这个招聘会啊，有没有感受到就是说北京这些人才他们的这样的一些流动的趋势，或者是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跟原来比有没有一些变化？你没有这样的一些感触？ 我觉得咱们北京的这个，真是吸引高端人才的这个竞争力啊、 嗯， 已经越来越低了。就是咱不能说低啊，可以说是外省市的越来越高了， 哦、 正在向咱们看齐。 嗯， 北京，我觉得除了就是咱们的信息呀、啊，一些的资源呀、啊、稍微多一些，其他的我看北京能给出的条件、 嗯、 其他一些急需的地方都能给出来， 都能，只要你是高端人才， 对 吧？ 我都给你，我都引进你。像我们那次去的时候，有一个是，邢台，专门有一个这么一个项目，就是招聘这种引进，我这个市以市为单位引进这种博士、硕士。这么一个项目， 专门成立这么一个 项目组，我来吸引这些人才 啊。但是北京也有一个优势，就是人才聚集的优势。 对， 这个可能一时半会儿啊，外地啊，他不是拿钱或者说拿待遇能够改变的。 可能你在某个圈子里，你接触到的你更新鲜、更高端、更这个准确的信息，要比外地要强一些、快一些。 所以就是对于某些人才来说呢。他们除了比你给我多少钱，给我什么样的待遇之外，可能还比就是我在那儿的发展， 对， 我在那儿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圈子，然后让我进步，然后让我了解到这个行业里面最新的一些变化。 可能在北京还是这个圈子大一些。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就像您说的哈，形势正在发生变化。 对，全国都在抢人才。 当然我们也是能够感觉到，就是北京其他的政策哈，不仅是说要吸引高端人才，也是有很多兜底的这样的一些举措哈， 对， 服务于各类型的， 对， 不同层次的这样的。 刚刚咱们说那个超市 啊，百姓就业超市，其实呢，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啊，就是负责这个兜底， 对， 让大家呢都有工作，有一个能够让自己目前解决生活问题的啊这样的一个工作。好，谢谢小燕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么关于北京未来的这种人才发展的趋势动向，我们以后的节目也会结合啊时下的一些招聘会以及企业的招聘数量啊做更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 过的这一切都可能在一瞬间全都消失，曾最让我感动的事都可能经过时间而被遗忘，也许我过得不够认真，曾经我相信只有他是我在这世界上最爱的人，但相信不代表永恒，人总会有细心研究的时刻，也许我不懂想要的爱，也许因为不懂才一再的受伤害，直到现在走过的路有些心酸辛苦，但至少也是小幸福，爱过恨过走过的路很多感触，或许在一个人散步时心中还会回顾，只希望自己能走出片天空，勇敢地走到未来。 仙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欢欢喜喜庆五一，健健康康迎夏季。仙牌灵芝集团将于4月20日至4月29日隆重开展庆五一特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灵芝茶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礼品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4月20日至29日。